撒母耳记第二十章，达卫由拉玛纳约特逃走，去见约纳堂说，我做了什么事，有什么过错，哪里得罪了你父亲，他竟要害我的性命。约纳堂回答他说，绝没有这回事，你绝死不了。看，我父亲不论做什么大事小事，没有不告诉我的，为什么我父亲偏要对我隐瞒这事呢？绝不会的。达卫却对他说，你父亲明知我在你眼里得宠，所以他想不要让约纳堂知道这事，免得他悲伤。总之，我指着永生的上主，敢在你前发誓，我与死之间只差一步。约纳堂对达卫说，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？达卫回答约纳堂说，看，明日是月朔，我原该和君王同席吃饭，但你让我走，藏在田野间，直到第三天晚上。如果你父亲发觉我不在，你应说，达卫恳切求我让他速回白冷本城，因为在那里全族举行年祭。他若说好，你的仆人就平安无事；他若勃然大怒，你就知道他已决意行恶。望你仁慈对待你仆人，因你使你仆人因上主的名与你订立了盟约。假若我有罪恶，你可杀我，为何偏要将我交给你父亲呢？约纳堂答说，千万别这样想，如果我确实知道我父亲决意要加害你，我岂有不告诉你的吗？达卫就问约纳堂说，若你父亲严厉答复你，谁来通知我？约纳堂对达卫说，来，我们往田间去。二人就往田间去了。约纳堂对达卫说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作证，明天或后天这时候，我探得了我父亲的意思，对达卫有利与否，我必派人来告诉你。倘若我父亲愿意加害你，我若不通知你，不放你走，使你平安离去，愿上主这样加倍罚我约纳堂。愿上主与你同在，有如曾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若我那时尚在人世，愿你对我表示上主的仁慈。甚若我死了，望你不要由我家永远撤销你的仁慈，连当上主由地面上一一铲除达卫的敌人时，若约纳堂的名字被达卫家族消灭了，愿上主借达卫的仇人的手追究此案。约纳堂由于爱达卫，再三向他起了誓，因为他爱达卫如爱自己的性命。约纳堂又对他说，明日是月朔，因为你的座位空着，人必注意你不在，到第三天人必更注意你不在，那么你要到你曾出世那日藏身的地方去，坐在那石堆旁边，到第三天我要向石堆射箭，仿佛射靶，看，我必打发一童仆去找箭。假如我对童仆说，看，箭在你后面，拾回来吧，你就可以出来。我指永生的上主起誓，你必平安无事。倘若我对童仆说，看，箭在你前面，你就走吧，因为上主打发你走。至于我和你现今所说的这话，有上主在我和你中间， 永远作证。于是达卫就去藏在田野间，到了月朔，君王入席吃饭，君王照例靠着墙坐在自己的位上，约纳唐坐在他对面，阿贝乃尔坐在撒乌尔旁边，达卫的地方空着。撒乌尔那天没有说什么，因为他想事情出于偶然，或许他染了不洁，还没有自洁。次日即初二日，达卫的座位仍然空着。撒乌尔就对儿子约纳唐说，为什么夜色的儿子昨日没有来赴宴，今日又没有来？约纳唐答复撒乌尔说，达卫恳切求我许他往白冷去，他说，求你让我去，因为在城里我们要举行足祭，我的兄弟定要我去，所以假若我在你眼中获宠，求你让我去，容我得见我的兄弟。为此他没有来赴君王的筵席。撒乌尔对约纳唐勃然大怒，对他说，娼妇的儿子，难道我不知道你同夜色的儿子一伙，甚至羞辱你自己又羞辱你母亲的私处吗？你要知道，夜色的儿子活在世上一天，你连你的王位都不得稳当。如今你差人去把他给我抓来，因为他是该死的人。约纳唐回答他父亲撒乌尔说，为什么他该死？他做了什么事？撒乌尔就朝着他举起枪来，要刺杀他。约纳唐便明白他父亲已决意要杀达卫，约纳唐就起来气愤愤地离开了筵席。初二那天也没有吃饭，因为他为达卫担忧，又因为他父亲辱骂了自己。次日清早，约纳唐按照他与达卫的约会往田间去了，有个童仆跟随着他，他对那童仆说，跑去找我所放的箭。童仆往前跑时，他又向前射了一箭。当童仆来到约纳唐的箭所射到的地方时，约纳唐就在童仆后面喊说，箭不是在你前面吗？约纳唐又在童仆后面喊说，赶快跑去，不要站住。约纳唐的童仆就拾了箭给主人拿来，那童仆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只有约纳唐和达卫知道。然后约纳唐把自己的武器交给跟随他的童仆，向他说，带回城去吧。童仆走后，达卫就从石旁起来，俯伏在地拜了三拜，以后他们彼此相吻，二人相抱对泣，达卫哭得更甚。最后约纳唐对达卫说，你平安去吧，照我们两人以上主的名所起的誓，愿上主永远在我与你之间，在我的后代与你的后代之间。